喜且不可而放怒乎？破案尚且不可以欢喜，又怎可以发脾气？但以前做官做院士长，至少是个举人，何况大多数院士长都是进士及第的添。 所以一提醒他马上就觉悟了。 宰为之祭言，这个呢是很有胆识的劝诫。而袁官一经提醒就觉悟了，就息怒了。由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见到杨先生的智慧、德性、见地都很了不起的。 所以他在公门好修行，多行善事。 杨先生家甚贫，在以前做官只靠俸禄是不会发财的。 所以退休之后真正是两袖清风，一生清贫的人非常之多。 如果做官告老还乡而富有的呢，就是贪官污吏，否则呢钱由哪里来呢？ 因为以前读书人不会去做生意。 如果官做大了，对国家有大的贡献，那国家有奖励，送你多少田宅，那是相当富有的。如果是平常一个官吏告老还乡，都是相当清寒的，何况杨先生只是原政府里面的一个小职员。家甚贫，贵显一无所取，他不接受人家送礼，有人要拜托他，尤其是犯了案的人， 亦即是犯法的囚犯， 总是想讲一些人情，能够得到好一些的照顾，或者刑罚判得轻一些，可能他的职位是掌管这种事情，于是人情就免不了了。 而杨先生他总是秉公办理，不接受别人送的礼，十分清廉，非常难得。 欲酬人罚量，常多方以制之。以前囚犯的粮食很少的，有时在地界的路上时时都缺乏粮食，没有东西吃的。咁杨先生总是尽心尽力设法之救济他们，一日有薪酬数人代步，家又缺米，给酬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酬人堪敏，与其父相知，父曰酬从何来，曰自杭而来。杭是现在的杭州，杭州到宁波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，囚犯带着刑具，手镣脚铐，都是步行的，这样一日能够行几远？一日能够行五六十里已经相当辛苦的了。 而由杭州行到宁波要好几日的时间只行一道。 沿路隐饥，菜色可谷，沿途没东西吃，饿了好多日，好可怜。夫妻商量一下，因切几支米煮粥以食酬，家中米少都送给他们，自己就没得吃了，自己吃了呢，他们就没得吃了，怎算呢？ 唯有煮粥分一半给他们。 后生儿子长若守臣，次若守子，为南北吏部侍郎。以后呢，杨志晴夫妇他们生了两个仔， 这个是夫妻积德，报在儿孙。 吏部就是相当于现代的内政部，以前的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，现在则有十几部。以前部的职权比起现在的部的职权更加大的。 好像前面讲的礼部就兼现在教育部和考选部的职权。 吏部是管行政的，职权也都比起现在大的。侍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政务次长， 亦即是副部长。 部长在那个时候叫尚书，侍郎是次长，就是副部长了。通常副部长都有两位的，左右侍郎，就好像我们现在部里面亦都是有两位次长， 一位是政务次长，另一位是常务次长。 长孙为刑部侍郎，刑部就是现代的法务部、司法行政部，这两个部的职权都是以前的刑部。次孙为四川廉显，廉显相当于行政专员，比起省长低一级，比起县市长高，大概管七八个县到十几个县的地方行政首长，又区为名臣，是说治理地方非常之有成绩，好有声望地位。金楚亭得政，亦其锐也。金就是现在，楚亭先生亦是做官的， 亦是非常之清廉，是他们的后人。 因为这个是夫妻两个积德，子子孙孙都会好。 释正统奸，邓茂七唱乱于福建，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银元将刀献皆南征，以计擒贼。后委布政司谢都时首杀东路贼党， 亦即是公元1436年到1449年。 正统是明朝英宗的年号，邓茂七唱乱于福建就是造反叛变，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银元将刀遣启南征，依计擒贼。后委布政司，刀遣是官名，楷是他的名字。布政司相当于现代的民政财政厅长，主管一省的行政和财政。 借求贼中党副贼籍，凡不负贼者，勿受以白布小旗，约兵至日，插旗门首，戒军兵无妄杀，存活万人。后谢之子谦，中状元，为宰辅，宣批服众探花。 这一段是讲不妄杀所得的果报。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，凡是统军的大将，后代有好果报的人很少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杀业太重，结的冤仇太多。 做将军有好后代的，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十个都见不到的。他是其中一个得善报的。 因果报应最明显的是唐朝的大将郭子仪，他的后代能够保存是他做将军积善德。 宋朝的时候，曹彬、曹翰都是曹康人的手下大将，曹翰的后代就很差，没有传到第三代，女儿沦落为娼妓，家败人亡。曹彬是好仁慈的将军，不妄杀，后代都好好。 所以做将军的人如果军纪不严，士兵骚扰百姓，都是他的罪过。 这里讲的是不妄杀的果报。这个人很聪明，只要不是拥护叛党的，都教他们如何来区别，在战争的时候就不会误伤人命。 而他的子孙的功名富贵，讲明了善因善果，丝毫不爽。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诗人，求取即与之无眷色，一先化为道人，每旦杀食六七团，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成也。 莆田是属于福建的一个县，在福州的北面。这里呢亦是讲先人即善，他每日做一些食的嘢， 亦即是粉团 布施俾穷人。他亦都冇分别心，每日做边个要食都俾，好难得。这种事偶而为之好容易，长远心愿就好难发啦。 由于他是乐此不疲，自会咁样布施俾别人。 有个仙人化成老道士，每一日朝早呢都去他树要六七个粉团，三年如一日，才知道老太太确实是诚心诚意做好事做善事的。 所谓真诚是积德，布施是积善。 老太太没什么希求，只是帮助一些贫困之人。 恩惠之约，吾食与三年粉团，何以报与？ 老道士就跟他说， 我每日都同你要粉团，我食咗三年，点样报答你呢？ 苦后有一地，壮之，子孙观著，有一星麻子之数，其子依所点壮之。 这个道士会睇风水，佢话 你屋企有块地，风水好好啊，壮喺嗰度，你嘅后代做官嘅人数有一星芝麻咁多。 芝麻好细粒嘅，一星芝麻你话有几多呢？其子伊所点壮之。之后呢，老太太死咗，佢个仔就依照老道士所指点嘅穴壮喺呢个地方。 初世即有九人登帝，履代詹英甚盛，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。 第一代家中就有九个人做官，可见老太太好善积德，子孙好多。履代詹英甚盛，詹英呢就是指古时候的贵人，他顶帽插住花。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，这句说话是真的。福建的林家可以说是全省第一个大家族，非常之兴旺。 这个就是讲诚心施食的果报。 冯卓庵太史之父，唯入长生，隆冬早起赴学，路遇一人，倒卧雪中，门之半僵矣，逐解几年求异之，且扶归旧苏。 呢度系讲救人一命嘅善报。太史系以前任职喺翰林院， 翰林称之为太史，相当于现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 冯卓庵父亲以前做秀才的时候， 长生就是秀才。 朝头早他翻学，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在大雪之中冻伤跌倒起地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必定是贫病交加，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，他看到了的时候用手去摸他，几乎就是冻死的， 但还未冻死， 他将他救起来，将自己身上着的衣服除下来给他着，带他回家救了他一命。救冬一定要有常识的，北方人都知道，南方人就不懂得。救冬是要用凉的水，不是热的。 你只是用凉的毛巾，用凉水帮他摩擦，这样可以使到他内里面的寒气散发出来。 梦神告之曰，与救人一命，出自诚心，吾显寒其为与子，及生卓庵，遂名其。 睇到可怜人，唔理系乜嘢人，出于诚心嚟救佢一命，系大善。吾显韩琦为御子，韩琦咧系宋朝嘅大将，亦都系名臣。 所以韩魏公喺中国历史上系有名嘅。 呢位神人就将韩琦介绍到佢屋企去投胎，入咗人道，及生卓庵。遂名其，咁就系救人一命，得到个好仔啦。 呢度亦都讲明咗六道轮回、转世投胎嘅事实，古人都能够深信不疑。 台州应尚书，壮年杂业于山中。 杂业就系读书，以前读书人大多数都喺寺院， 而只有寺院至有多余嘅房间，至会有图书室。 藏经楼里边。不单止收藏了佛经好齐备，世间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寺院里面都有典藏。藏经楼呢就是图书馆。以前地方社会没有图书馆。 所以寺院就是学校，藏经楼就是地方上的图书馆。 读书的人大多数选择在寺院，寺院环境幽静，都在山林之中，是读书修学的好场所。 夜鬼笑集，往往惊人，功不具也。一直问鬼魂，某妇已呼九客不归，庸孤逼其家人，明夜当翳死于此，吾得待矣。 鬼是确实存在的，人鬼杂居，如果人烟稀少或者人气不旺盛的时候，往往呢就有好多鬼出现。功不具也，应先生心地清静，正大光明，他对于这些妖魔鬼怪就毫不在乎的，亦都不怕他们。一直闻鬼魂，某妇已呼九客不归，庸孤逼其嫁人，明夜当翳死于此，吾得待矣。凡是自杀的呢都要有替身才能够再投胎的，如果没有替身呢，他亦相当苦，他吊死的地方要有另一个人吊死，他才能够得到自由的。 但而家有啲车祸亦都系咁，佢唔系自杀嘅，系偶发事件，系横死嘅，亦都要有提身嘅。 而横死系好唔吉祥嘅，所以我哋要留意一下，某个地方如果时时都好容易出车祸，咁嗰个地方就会有冤鬼，因为佢喺嗰度等待揾替身。 呢度讲一个吊颈鬼揾替身，佢预先就知道咗啦。佢话某个人家先生喺外边做生意，好耐都冇翻屋企，屋企人唔知道佢生定死，就逼佢太太改革。太太唔甘心，想自寻短见，听日呢就要喺呢度上吊。这个吊颈鬼话： 我有机会，佢听日可以嚟代替我啦。 呢啲说话呢就被应先生听见啦。 工钱卖田，得银四两，即伪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迹不类疑之，寄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想而无恙。苦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 呢件呢系人命关天嘅大事，佢自己系个穷秀才，去边度搵钱嚟呢？咁佢就嗱嗱声翻去卖咗田地，得到四两银，仲写咗一封假嘅书信送去富人屋企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迹不类而知。呢封信呢唔系佢个仔亲笔写嘅。一睇就知道，寄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系话边度有人送钱嚟嘅呢？呢啲钱应该唔系假嘅，所以话想而无恙，富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之后冇几耐咧，佢个仔果然翻咗嚟啦。咁一来就保存咗一个家庭嘅完整，呢、这个功德好大嘅。 而应先生当时做这个事情，亦都不是想去做功德，只是同情怜悯人地。 他是发了真心去帮助他，救他一命，保存这个家庭，没想到什么功德不功德的。他仍然地继续去寺院读书。 公有文委语曰：我当得待，奈此秀才坏吾事。旁一委曰：以何不和之？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何得而和之？ 应公又听到鬼讲：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死鬼，我可以有人来代替我了，这个秀才将我的事情破坏了。 旁一鬼曰：而何不和之？旁边有个鬼讲： 你为什么不去报复他？ 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可得而和之。由呢度我哋就知道，鬼神所以作祟能够害人，亦都系呢个人佢罪有应得。佢如果冇罪业，鬼神想害佢都害唔到咧，对佢亦都无可奈何嘅。俗语话斋： 人有三分怕鬼，而鬼有七分怕人。 我哋怕鬼其实系不必要噶，鬼怕人比我哋怕佢哋更加严重啊！ 所以只有自己做咗亏心事，至会怕鬼，亦都因为咁，鬼至会欺负你。 如果你系心地光明磊落嘅，呢啲妖魔鬼怪绝对唔会作祟嘅。呢啲事情好似纪晓岚嘅《月眉草堂笔记》、蒲松龄嘅《聊斋志异》，仲有中国正史二十五史里边亦记载咗好多。在民国初年出版的历史感应统计，都是讲二十五史所记载的因果报应之事。鬼神呢是真正有的。 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。 上帝是指天帝，以此人心好，看到这个人心地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已经委派他做阴德尚书。尚书就是现代的部长，他之后呢果然做到尚书。 因为应公听到鬼神讲说话，自己亦都预知前途， 应公因此益自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得日加厚，遇岁机接捐谷以赈之，遇亲戚有急 接委曲为辞，遇有横逆，接反攻自责，而言顺受，子孙登科弟者，今屡屡也。 横逆就是别人对他非礼，侵犯他，侮辱他，他都能够反省。而言顺受，而言呢是心平气和，没有一些浮躁，不与人计较， 绝对没有报复的心理，能够容忍别人。 子孙登科弟者，今屡屡也。不单止自己做到部长这么高的地位，子孙孙都非常之言善。 这个就是救急存节，亦即是保护一个家庭的完美所获得的果报。 上属随逢足色，其父素父偶遇年方，先捐遭以为同一之昌，又分谷以振贫乏。 上属院就在江苏省，随逢足色，逢足呢就是他的字，古人都称字，色是他的名。 因为以前名只有父母老师才可以叫，但是写传记的时候由于避讳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写在字的下面，称为随逢足色。 其父苏父是说他的父亲相当富有，偶遇年方是说地方上有灾难，年方呢就是收成不好。先捐遭以为同一之唱，唱呢就是提倡，希望富有的人家都能够跟风，可见他们有很多田地租给啲农民耕种，地主收租，方年收成不好，他捐租， 亦即是今年的田租他不要了，好使到农民的生活能够过得下去。 地主不要租金，农夫呢还能够勉强地维持下去的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善事。又分谷以振贫乏，大陆上富有的人家都有仓库的，是储存稻米的，他将自己屋企的仓库打开来，将粮食分给啲贫困的人家，救济急难。 夜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，相逐而夫，连夜不断，是遂奉烛果举于乡。 住在乡村里面，这些鬼怪的事情时有所闻，有阵时呢仲可以见到的。 而鬼讲的说话有阵时亦都听得好清楚。 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，这句呢是鬼在外面唱。相逐而夫，连夜不断，是遂奉烛果举于乡，是说这一年呢奉烛果然中了举人，果然应验了。鬼在外面唱话他的仔今年可以考中举人， 而今年去考果然没错，真是中了举人。 其父因而益积德，孜孜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增接种，凡有利益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，逢烛观中两节巡抚。 善有善报，的确是有考验的，明白人呢就更加努力去修善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，逢烛观中两节巡抚。都堂呢就是督察院，是掌理役事的，相等于现在的高等法院大法官这样的地位。逢烛观中两节巡抚，最后他的官阶做到两节巡抚。 而巡抚就是现在的省主席， 这个是真心赈济贫困，灾难中发心赈济贫困的果报。 嘉庆屠康熙公初为刑部主事，宿狱中，世孙诸囚情状，得无辜者若干人，公不自以为公，勿疏其事，以白堂官。后招审， 唐官摘其羽，以信诸囚，无不服者，释冤益十余人，一时敛下咸仲尚书之名， 帮助别人平反冤狱，咁做呢是好难得的。那审判一件案，再小心再谨慎，冤枉人都是难免的。 由此可知，做法官做律师好难好难，而冤枉人虽然不是有意的，但是仍然是有好大的过失。 陶康熙先生为人非常之难得，他要使到啲囚犯减少冤狱，他自己呢就走到监狱里面同啲囚犯喺埋一齐，了解下佢哋真正嘅情况。有啲人喺大堂审讯之下真係丧魂失魄，以致真实嘅情况就唔敢讲出嚟。 而以前大堂里面嘅威严同而家比起上嚟就真係唔一样啦。 以前审案多半喺清晨天蒙光嘅时候，呢、这个时候呢法堂里面阴阴森森咁，真係好似阎罗王审案咁嘅款喎，气氛好得人惊嘅。 所以嗰陣时将囚犯拉到大堂去，就好似去见阎罗王一样，同而家係完全唔相同嘅。 刑部就好似而家嘅法务部高等法院，主事相当于现代嘅科长，地位并唔係好高。嗱，佢监狱里面去打听囚犯嘅真实状况，自己就唔居功，将情况写出嚟俾个堂官， 而堂官就系刑部嘅上书， 功劳都归佢嘅长官，长官当然好欢喜啦。长官喺晨早审案嘅时候，就预先知道实际嘅情况，再一件一件咁审问，果然平反咗十几个人。皇帝错缴咧，就叫做敛，敛下就系京师，以前叫做京城，而家代称为首都。咸仲尚书之名，系话冇一个唔赞叹刑部尚书公正廉明， 功服品弱，敛谷之下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广，少民之众，岂无枉者？而五年差一减刑官，核实而平反之，尚书为咒，允其矣。是公亦差减刑之列。 京师是皇帝所在之处，是首善之区，这个地方的政治清明应该是全国的模范，所以叫京师。 师就是师范的意思，做其他都市的模范。 四海之广，少民之众，岂无枉者？既然京城仲有咁多冤枉的人，何况其他的地方呢？京师以外其他的城市冤枉的人一定唔少啦。二五年差一减刑官，核实而平反之，这个是陶康熙的建议。他认为至少每隔五年，朝廷里面应该委派一位官员重新咁将啲旧案件审查一番。核实而平反，即是平反冤狱，这个建议非常之好。上书为咒，允其矣。刑部尚书就将这个意思禀告皇帝，皇帝批准了。时公亦差减刑之列，刑部尚书对他非常之好，知道他是非常廉明公正、全心人口之人。这个制度建立之后，就是国家有了减刑官了。刑部亦派陶康熙为减刑官的一员， 亦即是每个人分配到几个院士去审理案件。 梦一神告之曰：与命无子，今减刑之矣，心合天心，上帝赐予三子，皆二子腰金，是藉夫人有神，后生认圈、认坤、认俊，皆显官。 陶先生他命中无仔，好像袁了凡先生一样命中无仔。 袁了凡先生是求子得子，而陶先生是积功累德得子的。 家庆包鹏，字顺之，其父为慈阳太守，生七子，凭最少，最平户袁氏，与吾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屡举不第， 留心二事之学。次阳就是现在的安徽池州，太守是地方行政首长，生七子，凭最少，最平户原氏，平户亦是地名，包凭入赘在袁家，与吴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屡举不第，留心二事之学。二事呢就是佛教、道教。包凭去考举人，每次都考唔到，就显得消极了。他学佛学道，日日跟啲出家人道士一齐交友。 佢同袁了凡算系世交，佢哋平时都有来往。 一日东游马湖，偶至一村寺中，见观音像，淋漓露立，即解脱中得十金，受主僧，另修屋宇。僧告以功大银少，不能进士，复取从布四匹，检合中衣七件御之，内处接系新字，其仆请以之。朋曰：但得圣像无恙，吾须攞情何伤？ 呢件事系出于真诚嘅，施金修建佛寺，包凭佢屡次咁参加考试都冇考中，对于仕途咧就心灰意冷。 但系佢家境亦都好唔错，算系过得去嘅，所以就去学佛学道。 偶然喺一个乡下村庄里边见到一座佛寺，睇到观音像被雨淋。 由此可知，呢座佛寺年久失修，落雨至会漏水，观音像至会被雨淋到。 包凭佢睇到呢种情形，就想要修寺，就将自己嘅钱袋打开。 托就系钱袋， 里边仲有十两银，咁佢就全部都俾晒主僧， 就系寺里边嘅住持， 请佢将观音殿收一收。主僧话佢知， 收殿十两银唔够。 十两银喺以前嘅数字系相当大噶。 由此可知，呢座寺院大概系一座古寺，有相当嘅规模。 佢听咗呢番说话之后，再将身上所带嘅四匹布都捐晒出嚟，仲有行李里边 盒，就系用竹编嘅藤箱， 有几件好嘅衣服都拎去买，卖咗钱就拎嚟收佛寺。啲衣服里边呢有一件合衣。 而柱接就是新的甲衣， 啲质料非常之好嘅，当然价钱亦都相当高啦。佢个仆人就同佢咁讲啦： 呢一件都系留低落嚟啦。 佢话 只要佛寺能够修好，观音圣像唔俾雨淋，我自己就系裸露赤膊亦无所谓。 僧垂泪曰：舍银及衣布，犹非难事。 舍财施济，在有钱的人家不是一件难事， 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？ 而他的真诚心只顾到佛像，没想到自己，这点心是太难得了。 后公园拉老父同游，宿寺中，公梦骑男来借药。 佛寺修好之后，他是功德主，寺院就邀请他去了，他就请父亲一起去宿寺中，晚上就住在寺院里面。公梦迦南来借药，迦南是护法神，护法神在晚上托梦向他道谢。 与子当享世禄矣，后子便孙清方皆登帝作显官。 这个是一念真诚心修补佛寺感得的善宝， 亦是报在子孙，足见善恶行业是同体的。 家善之立之父，为刑房利，有仇无辜喊重辟。 家善是地名，是现在的浙江。之立之父，为刑房利，有仇无辜喊重辟。这个是一个囚犯，之立的父亲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但是还是被判了重刑。 以哀之，欲求其生。 刑房利 即是支立的父亲， 看到他非常之可怜，想办法去洗脱他的罪。 囚与其妻曰：知公家义，愧无以报，明日言之下乡， 予以身事之，彼或肯容易，则我可生也。 支立的父亲知道这个人是冤枉，而怜悯他，想办法洗脱他的刑罪，这一件是好事来的。 不但是救一个人，亦都救了这个人的全家。 这个囚犯就在妻子来探监的时候讲给个妻子听，他说， 主公这么好的心意，知道我冤枉，越脱我的罪，我无法子报答他。 他还说，明日炎夏之乡，予以身事之，彼或肯容易，则我可生也。他判的罪可能是死刑，可能是无期徒刑，是很重的罪来的。支立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呢，有意就替他辩护了，所以囚犯嘱咐他的妻子说， 你去好好侍奉他，如果他可以多帮忙一点，那我就有生存的机会了。 其妻泣而听命，及至妻自出劝走，驱告以夫意，知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囚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，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希，今无子。 囚犯的妻子就将支先生请到自己屋企，妻自出劝走，具告以夫矣，知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这个呢是出于道义，他从事于这个职务呢是他应尽的责任。囚出狱后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，公如此厚德，万世所希，今无子。知公无仔的，家境亦都并不是咁好，因为公家做事真正靠攞薪水唔贪污呢，生活的确是相当清苦的。 吾有弱女，送为机走妾，此则礼之可通者。 囚犯佢话， 你哋夫妻结婚咁多年又冇仔，我有个女儿已经成年咗，愿意送俾你做妾，希望能够俾你延绵后代，咁呢个喺礼法上可以讲得通噶。 知为避礼而纳之，生立若冠仲灰，官至翰林孔目。 支立的父亲就预备了礼物娶他为妾，果然生了个仔，亦就是支立了。若冠仲灰，官至翰林孔目。若冠呢是二十几岁，仲灰就是考试高中，以后官做到翰林孔目，孔目是官名，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。 而翰林院孔目就好似现代中央研究院的主任秘书，地位是相当之高的。 立生高，高生禄，皆共为学博，禄生大伦，登帝。 这些都是救护无辜而感应得到的善报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了凡先生举了十个即善得善报的例子，有这么多人可见得不是偶然的啦。 而且这些人年代距离都很近，其中还有一两个跟了凡先生家族是有关系有来往的。 可见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决定真实，一点都不是假的。 凡此十条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 他们十位所做的事虽然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善行，都是即善。